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与你分享 最实际的校园生活。最鲜辣的提问，最坦诚的回答，欢迎来到青春联盟之王牌对王牌，用心访谈，用情记录。 好了，北京时间的12点01分，欢迎大家来到 FM982 和 AM927同步为您直播的我们今天的青春联盟之王牌对王牌。今天我们请到的一位嘉宾呢，他也是一个留学达人，我们先请他来介绍一下自己。 好，大家中午好，我是刘一伟，名字和某主持人有点像，但是字不一样。之前呢是在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现在应该是排42名左右，读了2年的硕士，然后在之前是在珠海那边读的本科，然后专业是信息系统和运营管理，然后因为和信息相关，后来就做了互联网行业，然后目前在滴滴出行做运营经理这个岗位。 首先我有一点比较好奇啊，就是当初为什么会突然决定要去留学呢？ 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就是我们那边的出国氛围比较好，然后因为 大家都出国，然后我也就出国， 是 这样， 是一个跟风的原因吧。 跟风。 对。 那你之前有做什么准备吗？ 其实准备的话，因为我坦率来讲英语不是特别好，所以基本上我是在大二的时候就开始准备考相关的这些考试。然后当然第一步可能因为我比较懒吧，没有觉得自己能够完全 hold 住整个的申请流程，所以第一步是去选了一个中介，然后把钱一交，觉得内心安稳了许多。 我觉得你应该是把钱一交，觉得好贵啊，我不能对不起这个钱。 是这个意思。 然后呢？ 对，选了中介以后就开始去把一些社团退掉，然后结束了一些爱玩的这种爱好，然后开始天天去图书馆准备托福，准备 GMAT， 然后开始。 你退了什么样的社团？ 其实也还好吧，就是经济发展研究协会类似这种。 我为了好好学习，我退了读书社团，学英语社团。 应该是去补足短板吧，为了出国这个最终的目标。 然后呢，在你从大二就开始准备了的话，那你的准备时间应该是很充分的。在这个期间，你都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呢？可以给想要去留学的听众朋友们来解读一下。 那我觉得，确定留学那个方向以后，首先要给自己一个目标，就是我要去什么样的学校。那事实上，那个时候我的成绩没有那么好嘛。那第一次考托福，坦率讲就。惨不忍睹的一个成绩，比平均的那个全国的平均分数还要低好多。那个时候就想一定要改变那个现状，然后我的目标是美国的前50的那个学校，所以要比照着那个学校的要求去做一些努力，然后就去看中介的一些案例集，然后就去看，比如说这个学校录取大概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然后我比照着那些优秀案例，然后去做自己的这样的一准备。那比较硬性的条件就是 GMAT 和托福的成绩，所以那个时候就先买了大量的书，其实当今也一样，那我们买到书的时候那一刻是最有满足感的，因为感觉好像自己已经看完了一样。但事实上买很多的书，准备的这个过程还是挺艰辛的，因为要强迫自己每天去做很多的题，去提升自己的英语底子，这样的。 那最后是申请到的是佛罗里达大学， 这个是你满意的学校吗？ 事实上我对这个结果非常满意，是因为我其实最后托福也没有考得特别的理想，那是96分的一个成绩，没有达到100分，但是我最后的申请还算顺利。那我一共申请了10个学校，最后录取的有7个，然后最排名最高的2个都录取了，这是我最想去的一个学校。 啊，这是你最想去的学校，那应该是很满意了。 嗯，对，是这样的。 嗯，那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留学期间的一些经历吧。 其实经历还蛮有趣的，那可能跟外界大家了解的一样，就是留学以后其实有一段时间是压力相对小一点的，就刚去的那段时间，然后一切都比较新鲜。那我们一到考完试就会一起去各种地方去玩，说的通俗一点去浪。比如说我们想去，因为佛罗里达那边它确实海边的那个资源非常丰富，那有一种说法是全美的10大海滩里面有7大都在佛罗里达，所以其实我们当时还是有一点奢侈的。那如果想去跟着国外的同学一起去冲浪，当然我是冲不起来的，就是学习一下就 OK， 就去一个适合冲浪的海滩。然后有的同学想去海钓，那我们就会开车到另外一侧，然后去一个适合海钓的海滩。所以那段时间的生活还是相对而言有一点慵懒，然后有比较舒服的。但是当第一学期差不多整个结束以后呢，所有的人就都开始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我2年毕业以后要不要留在美国，然后如果要留的话我应该做什么样的准备。所以所有的人都投入了比如说找实习，然后去找工作这样的这个阶段里面。也不能说不浪，就是因为压力特别大的情况下还是会抽空去浪一下的，只不过频率没有那么高。 我们看到就是叶给我们准备的一些照片啊，现在正在看我们直播的同学应该可以看到哈，我们在关爱青年计划的右下角有一个直播平台，在这个直播平台里面呢就可以看到，哎，现在呢他发上了一张照片，这是在海滩的一个 对，这是在迈阿密的海滩。然后其实和我们国内这边的海滩不太一样的是，我们看到它人非常的少，然后其实海面上也没有游泳圈这样花花绿绿的一些其他的颜色，那就是简简单单的蓝色，然后周围会比较安静，除了鸟叫和海水的声音其实听不到其他的声音。虽然温度非常高，对一个胖子而言这个环境会非常的热，就跟今天外面的天气一样，但实际上我觉得那是我想象当中，或者说小时候听到比如关于大海歌的时候对于大海这样一个印象的那种蓝色，所以还是圆了自己一个大海的梦想吧。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张照片啊，叶伟和大海的一个合照。还有这张我也比较好奇，这个是在哪儿呢？ 事实上这个是在我们那个小城市郊外的一个算州立的一个公园，那这个公园其实是非常适合看星星的，因为大家能看到天空非常的纯净，然后空气也非常的好，周围比较空旷，那晚上是非常适合看星星的。那对我来讲可能晚上我就觉得因为体温比较高，然后会非常招虫子喜欢，所以就白天去，那这样可以一个人去看一看旷野，然后去听一听歌啊，有助于发呆，去思考自己未来的路应该怎么样去走。 思考未来的路怎么样去走，其实我们刚才说的都是你在读书前期的一个适应的过程，以及新鲜感还在的时候这样的一个经历。那你学习的是运营管理是吧？ 对。 这门课程在你那边在美国学习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悟呢？ 其实对于国际学生而言，运营管理这个专业相对而言呢比较偏技术，就是如果我们想留下的话会更多的去接触一些编程那方面的知识的学习，比如说像学习 Java 学习 C# 这些基础语言的学习。那给我冲击最大的就是事实上我在出国之前是没有编程基础的，那没有编程基础的前提下到国外以后，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印度的这个计算机行业是非常先进的，所以其实我们有很多印度教授，熟悉印度口音，然后再去从零开始学编程这样一个过程其实还蛮痛苦的。但是为了毕业，为了学到真正的一些专业的技能，那我们还是刻意的去看了很多的印度电影，去了解这个国家，了解它的一些发音，那最终还是取得了还不错的成绩吧。 我记得我最近在看一些比如说微博或者微信上面的一些帖子啊，他们都很担心说如果自己的教授遇到的是印度老师那该怎么办，有没有你的一些独特的经验给大家分享呢？ 这个还确实有一个，那我们有一个长得非常帅的印度教授，虽然长得非常帅，但他的口音确实非常难 去，很印度， 对，非常难去理解。然后这个时候大家其实都不是特别适应， 但是美国同学会很适应，所以这时候因为我们的成绩是按正态分布，那排名高的人就会拿到 A， 那我们因为不适应嘛就很吃亏。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因为有很大的一个比例的成绩是平时成绩，那我就想虽然我听不太懂，但是我起码要态度好，所以基本上每个周的那个 office hour 的时间，就教授去解答问题那个时间，我都会去找教授问几道题，即使这道题我已经会了，但是也要去刷一刷脸，让教授认为我是一个认真的人。 嗯， 对，这是一个小的技巧吧，因为只要让教授认识你，他知道你这个名字是一个代表着一个努力的向上的这样一个学生，那其实平时成绩和各方面调整的时候，应该会对你有很多好处。 嗯，其实我知道你本科应该是不是学的商科？ 啊，对。 你如果学的商科的话，为什么会突然选择这个专业呢？ 事实上这个专业的选择很现实，就是我们那个学校的金融比较难申请，然后我又想去佛罗里达，所以做了一个调整吧。那大家都是商学院的，其实有一定的这个商学院的氛围就 OK， 所以临时换了那个专业。 嗯，那这样不会申请起来会难一些吗？ 嗯，其实感觉还好，因为相关的课程我都有学过，然后我的包括微积分那些成绩还不错，然后自己的英语水平到那个时候也应该能够符合学校的一个基本的要求，所以加上一点运气吧，就拿到了 offer。 好吧，那我们现在来稍事休息一下，送上一伟送给大家的一首歌，叫做《春风十里》，来听一下。 在唱这首歌，然后其实我是喜欢把一段时间的回忆寄托在一首单曲循环的歌里边，每次听到都会给自己勾起那段回忆，但正因为那段是比较热血比较奋斗的一段，所以其实当我没有动力的时候，当我有一些懈怠的时候，都会去听一首歌，听这首歌来激励自己，然后从当年的经历当中去获得一些动力吧。 嗯，好的，那我们下面就来听一首你珍藏已久的歌。 为你唱花香自来，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千里之外不离开，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青春，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莫名的倾诉啊，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 伤痕。 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12点16分，是由曼宁为您带来的青春联盟之王牌对王牌。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解密佛罗里达大学。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易伟，易伟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好，大家好。 好简单。刚才我们说到了他在留学过程中啊，为什么选择这个专业，以及怎么样去准备的，或者是怎么和他的印度教授来沟通的。下面呢，我们就来说一下比较轻松的一些事情吧。你遇到过有什么样好玩的事情，或者是很难忘的经历吗？ 其实突然问我这个还真需要思考一下，但是刚刚放歌的时候突然想到了一个例子吧。因为在美国我们那种小城市呢，当时还没有像我现在工作的这种滴滴出行的这种服务，那其实我们要去出去吃饭，或者有的时候要小酌一点的话，是需要自己打车去，自己开车去。那这样的话，没有人愿意开车，因为所有人都想喝一点。 嗯。 那有一次我们就轰趴，大概到晚上11点的时候，然后所有人都觉得有一点饿了，但是又没有人愿意开车，所以有一个想法是说大家走着去，但是走着去又担心。 大家不可以叫外卖吗？ 外卖。当时我们比较穷了，因为 外卖会贵一些吗？ 对对，大概要10美金左右的这个外卖的费用， 哦、 因为已经很晚了、那这样的话，我们觉得得不偿失，所以，就十几个男生一起走在街上，其实当时走的时候，大家还是有一点心惊胆战的，因为确实我们住的那一条街道是，就通常意义上来讲，黑人比较多的那种黑人区的街道。那这样的话，其实传统意义上讲，我们都觉得哇，这个又黑，月黑风高的夜晚。一些外国人，对于美国人来讲的外国人走在街上，然后其实还是挺恐怖的。但走了一会儿，就突然有一辆警车停到了我们旁边，然后朝我们来张望。当时大家心里一紧，我们没有犯事儿吧？然后紧接着大概十几秒以后呢，警车就开走了，我们继续朝前走。其实并不知道警车看我们意味着什么。然后过了一会儿，确实有几个我们叫 black people， 没有任何歧视的意味，然后。黑色皮肤的美国哥们儿从我们迎面走过来，然后大概有500米的样子。这时候大家其实内心都蛮紧张的，就是突然来了一个我们觉得不太安全的人，那我们就站住了，没有继续往前走。然后我们和对方大概对视了有几秒钟的时间，然后那哥们儿突然提了提裤子，然后迅速的从旁边跑开了。 为什么呢？ 后来我们在吃炸鸡的时候。照了一张合影才发现，当十几个男生有高有矮有胖有瘦，然后穿着皮衣穿着看似还挺酷的衣服走在街上的时候，其实对方也会感觉有一点 有一些压力。 对，有一些压力。然后紧接着我们就想到了为什么警车会停在我们旁边。因为可能是怕我们会制造一些治安事件这样。 原来是你们吓到别人了。 对， 不是别人在吓你。 事实上从那时候以后我们胆子就变得大了起来。只要人 多就经常出去吓唬别人。 那倒也不敢，因为毕竟我没有枪。 后来呢？ 后来就顺利的吃到了想要的披萨，然后留下了一张很有回忆的合影。当然今天没有拿到这边来，是因为那张太过于模糊了。 那我看一下你还准备了其他的照片。这个照片是什么？在车里面拍的一张照片。 这张其实是有一年的春节，然后其实因为美国的那种春节呢，美国人就不过春节，所以其实街道上照常。那我自己 就是春节那一天 对 在街上拍到的。 对，就是早晨我们6点钟起来看过春晚以后，然后 6点多起来看过春晚。 对，就是那个时候没有年夜饭，然后就吃了一包薯片，看了看春晚以后，然后自己再开车出去购物，给自己买一点新年礼物，然后街道上没有一点这种春节的气氛。然后其实国内的同学都在相互的拜年，那个时候会感觉有一点点的孤独，但是换一个角度，其实也没有人去带着你去过节，也就是我们不会用背过节，所以也是一种自由感嘛。现在回想起来还是一种难得的美好。 当时你们在国外的中国人没有在一起过吗？ 我们都是过时差的春节，6点钟先看一遍春晚。然后其实所有的悬念都已经揭开，晚上的时候大家再拉上台湾的同学一起，大家聚在一起去包饺子，然后再假装自己没看过春晚，然后再看一遍。 假装自己没看过，这不也是背过节了吗？ 对啊，但是最简单这种流程还是要有的，不然的话大家就没有那种文化的归属感了。 嗯，如果哪一天真的看不到春晚，会不会也有一些失落？ 对，确实是会这样。那个时候即便没有条件，我们也会去找来投影仪去想办法营造一种大家在一起看春晚的氛围。 嗯，那这张呢，这张拿着酒杯的这张照片又是有什么样背后的故事呢？ 这张是我在那一年是美国的极地严寒，其实美国北部都非常的寒冷， 嗯， 但是我会觉得这是难得的一个机会去体验寒冷状态下的美国北方，因为可能我们国内没有这么冷的一种天气， 嗯， 那我就去了芝加哥，然后因为自己在那边去玩，所以没有人会给我照一张相和后面的整个芝加哥建筑群来做合影，于是乎就有一个想法，拿一个酒杯来致敬这个城市。其实拍的自我感觉还不错，但是背后的故事就蛮心酸的。我一个人端着酒杯，然后离得很远，那一只手离得很远啊，那要去拍，去找角度，去尽量避免逆光，然后其他的周围的人都会感觉这个人怎么这么可爱，这么好玩，甚至有一点怪异。那在拍了大概十张左右以后，才终于找到一张效果还 OK 的照片。 嗯，当时你经常是一个人出去玩吗？ 对，其实这是留学生圈子的一个特点。如果你过于的自我，或者如果你追求自己选择的这种独立性，那你有的时候就必须去面对孤独。因为只要你在团体里面，那个团体的实际的这种 leader 他会带着这整个团体去走，你就不得不去听从那个团体的整个的意志。 嗯，所以你喜欢自己玩？ 哦，对。 所以你每次那这个照片是别人给你拍的对吧？ 啊，对，这个是2013年的 NBA 总决赛第一场，其实这个是非常难得的一种经历。现在每当我们party 的时候，说一段自己从来别人不会有的经历的话，我就会说我看过 NBA 总决赛的第一场。 这个当时是什么样的感觉？ 当时感觉像一个大的 party， 其实美国人并没有那么的在意输赢，大家都拿着啤酒，有的拿着火鸡腿去一边吃一边喝，然后一边给自己喜欢的球队加油事实上还有一个有趣的场景是，我的正前方坐着两个美国的双胞胎，他们分别支持了不同的球队 啊。 那每当马刺队进球的时候马刺队支持的那个哥们儿就拍一拍自己兄弟的肩膀，然后表示出一副挑衅的样子，然后当热火队进球了，又会反过来的一种境况。其实就两个人支持不同的球队，但是也会有一种蛮和谐的这种画面。 嗯，你觉得这个是你看到的比较特别的一个画面是吗？ 对， 两个长得一样的人支持了不一样的球队， 支持不一样的队。 嗯，下面来我们来送上一首歌吧，叫做《稻香》，给我们这个炎热的夏天哈。看起来带来一点清凉的感觉，然后之后呢是我们一段半点报时，在半点报时之后呢，我们会继续来和您聊一聊关于佛罗里达和佛罗里达大学的一些故事。 那刚刚提到看球这一段经历，其实还有一段好玩的事儿。那场球我们其实没有坚持到最后，你猜是因为什么？ 你没有坚持到最后。 对，我们其实没有看到最后一个球，然后就大家都跑开了。 跑开了。 对。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时出现了一些突发的情况吗？ 对，事实上是突发的情况，因为其实我们这边国内的同学呢，看足球会比篮球可能要更多一点。 嗯。 然后我们在看着看着，突然发现那个球场上的导播切到了一批人，然后一看是西班牙男足国家队。 嗯。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其实因为比分已经无所谓了，就大家感受了一下气氛， 嗯， 然后就赶紧跑下去看能不能堵到西班牙国家队。 啊，你们只是去看了那一波球星是吗？然后就。球场上的比赛就不在乎了。 对，因为已经最后一节了，然后我们就赶紧跑下去看能不能堵到国家队的人。那事实上真的堵到了。然后我们走到 NBA 那个球迷商店的时候，突然发现一个身影，哎，法布雷加斯。 嗯。 啊，可能我们有些观众不知道，这个有点暴露年龄啊。法布雷加斯大概是啊，我们这样85后的男生比较喜欢的一个球星。然后他当我们发现他的时候，就会大喊一声他的名字，然后紧接着跟过去想去要签名。 嗯。 没想到的是他飞快的速度就往自己的更衣室那边跑。 嗯，然后呢？ 然后我们就 要到签名了吗？ 当然不能放弃这个机会，然后所有的男生就跟着往那边跑。嗯，然后事实上专业运动员和我们业余选手 还是有区别。他比你跑得快是吗？然后 那快多了。 然后你们就没有追上他。 对，但是我们跟到了更衣室，然后走到更衣室的旁边，然后在旁边静静的去等，等到他们出来，然后高喊着球队的名字，跟他们招了招手，然后给他们拍了一张合影，也算是了了那张心愿。 嗯，所以这场球我觉得看着不亏啊。 对，非常不亏。 嗯，也是一个，我觉得球场的人会不会很难过，不看自己。 1258是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喂。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嘘，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最鲜辣的提问，最坦诚的回答，欢迎来到青春联盟之王牌对王牌，用心访谈，用情记录。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好的，12:31，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青春联盟之王牌对王牌的第二个时段啊，就是下半个时段。刚才呢，一伟给我们讲了他在那边生活还有经历的一些好玩的事情，大家可以通过 FM982 和 M9 去同步双屏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呢，我们也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节目，怎么看呢？刚才忘了给大家说了，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公众号，关注这个公众号之后呢，在左下角有一个视频直播，打开这个视频直播呢，就可以看到我们实时的画面了。比如说刚才一伟给我们分享了很多照片，我们在这个直播的过程中呢，就可以看到他的这些照片了。同时大家有什么问题和疑问呢，都可以在这个公众号里面和我们留言。我们刚才说到了在那边看球的一些经历。其实我知道作为一个留学生啊，你们很难免不遇到一些要求代购的这种请求、 很多，确实非常多， 很多吧。但是以我的经历来看啊，比如说我让一个男生，又是一个不是学这个类似于什么时尚买手这种专业的男生去买东西的话，好像真的很困难，往往80%都会买错 啊。事实上是这样，但确实是化妆品这方面会让男生很抓狂，但是代购这方面其实化妆品不是一个最让我们抓狂的事情。那大家能想见，代购如果亲戚给你打电话，朋友打电话说你想代购一件东西的话，什么样的是最讨厌的，我们最不愿意带的吗？ 让你选的是吗？ 就打一个比方，我有一个亲戚，然后让我代购一台笔记本电脑给他。 好沉啊这个。 对啊，因为我们每一次回国的时候都拿着很多的行李，然后行李超重会付很重的这个费用，那突然说让我给背一台电脑回去，而且是要的 ThinkPad 最沉的那一款电脑，就很无语。对，这是一段经历。然后其实说起代购，我们的感触还是挺深的，因为确实在美国的话，购物是非常非常的有幸福感的。那比之前我去香港的时候感觉还要幸福感高很多。那 这个怎么说呢？ 便宜啊，就是当我们喜欢的品牌在美国确实差价会非常的大，然后其实就会产生留学生群体里面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当我们去逛奥特莱斯的时候，会拿着手机先把这个牌子这个型号的商品拍下来，然后到网上去搜一下国内什么价格，然后如果差价大呢，就迅速的把它买下来，如果差价小 就觉得自己赚了。 对，就是买到就是赚了。然后其实也有一些非常也不能叫奇怪的现象嘛，就是其实我们国内的这些信用卡商也是非常的会做生意，那给中国人一种优越感，就是当我们到奥特莱斯的时候，基本上每一个奥特莱斯都会有中文的信用卡的这种广告，比如说某某银行，当然是中国的一个银行，然后就可以领到一个专属的 coupon 去买一些打折的商品这样。然后其实中国的人也非常多，那比较著名的纽约 Woodbury 那个奥特莱斯的话，你会经常看到有两个中国大妈一人拎着10双 UGG 的鞋，然后走在奥特莱斯的街道上，很明显一看就是代购，然后也确实说明我们这边的市场的需求非常的大，所以有机会大家要去到美国的话，还是尽量多带一些箱子啊，多买一些东西回来，你会感觉非常的有成就感。 但是我觉得这样也会控制不住自己啊，就比如说我上次去的时候就是觉得哎，这个东西好像还挺便宜的，然后那个算起来哎呀也不多呀，然后就这儿买一点那买一点，其实不一定是自己真的需要的，但是就自己的心里就是我买到就是赚到，然后就花了好多钱出去 啊。这个可能是男生和女生的不同吧。 啊，是吗？你们不会这样吗？ 我们只会比如说买西装，那我就买最高端的西装，可能买一到两套就 OK 了，那我们又没有就是洗把脸就好，不会买化妆品，所以这方面会省很多了。然后还有一个点是，其实出国以后大家都非常喜欢玩耳机，在国内的时候不可理解，同样是听音乐嘛，那听个响就 OK。那到美国以后，其实因为大家都过得比较，其实也蛮无聊的，除了旅游以外就是上课，蛮无聊的这种状况下，那大家都会去追求听音乐的享受。所以到了那边以后，第一个买的东西就是去买了一个 Beats 的耳机。然后后来发现有一点坑，所以没有满足自己的需求，就只是重低音比较强，然后就一步一步的去入坑，买了很多的耳机，而且大家都是互相鼓励的去买。比如今天我买了一个耳机，然后就会为了降低自己这种负罪感，就会忽悠旁边的同学，哎，你要不要买一个？然后直到大家都买了，才会有这种满足感。大家都买了，所以我没有乱花钱。 所以你这不叫互相鼓励，你这叫给别人种草，然后 这种一下那种一下。 对，事实上确实是那个时候养成的习惯。 嗯，那其实在留学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困难呢？你会做饭吗？ 嗯，你看我的身材像会做饭了吗？ 应该会啊。 哎，大部分人都会猜错了。 啊，你不会啊？那你在美国是怎么就一直吃炸鸡和披萨吗？ 我是能够接受的。其实我在极端的状况下吃了一个月的麦当劳，每一天去点一样的套餐，Big Mac Combo 吃巨无霸，直到现在我也非常喜欢吃巨无霸。 嗯， 可能也是身材成现在这个状态的一个原因吧。但是大部分的中国留学生还是会有一个中国的胃，那一段时间不吃中餐的话就会觉得受不了。所以其实我们周末的时间大部分是聚在一个会做饭的同学家里边，然后看着他做饭，我们去刷碗，差不多是这样一个状态，所以也能够吃到中餐，并不是所有人都需要会做饭。当然会做饭的话，好处就是你会是一个圈子的核心，绝对的核心，因为这是必备的生存技能。 嗯，所以你这两年下来真的没有自己做过饭？ 除了生日的时候给自己煮碗面， 就是围绕在会做饭的同学身边。 对，就是借力嘛。 哦，那平常也会去吃很多中餐馆？ 会的，但是美国的中餐馆会偏贵一些。那比如我们吃一个麦当劳，差不多是6美金的样子。那在中餐馆吃一碗牛肉面，差不多要10美金到11美金，所以一顿饭顶两顿饭，相对而言有一点奢侈。而且其实当时我给自己的想法是说，我要体验更多的不同类型的菜，比如我吃过古巴菜，然后也吃过秘鲁菜，这样那去感受一下不同文化下那个菜品的一个风格，我觉得也是难忘的一些经历吧。 嗯。那刚才说到遇到了一些困难，有什么样的困难呢？考试算困难吗？ 考试刚刚提到，就是口音那方面会有一个很大的困难。那考试前如果听不懂的话，就会很有压力。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去网上找很多中文的视频来听。对，极限状况下，我有一次期末考试前听了3天时间，听了20多个小时的这个编程的课程。那就最终把这个考试过去了，是因为确实平时在上课的过程中听不太懂，或者没有基础去跟上教授的那个节奏。 嗯，所以自学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对，我们因为平时花了大量的精力去找实习也好，去 social 也好，所以学校的精力就相对而言会分散出去一些。 嗯，那实习方面呢，听说你面试过很多很多的公司在美国。 加起来差不多有不到100个的样子。 不到一百个也很多了。 对，事实上这个过程是能够感动自己，也能够去感染别人的。 嗯， 那我们那个时候因为坦率讲，你不是第一语言的话，去面试还是会有很多的这种挑战，比如说会磕磕巴巴，比如说想表达的那个故事讲不清楚，那会有这样的情况。那刚开始面试的时候也会中间卡壳，然后突然去翻词典去找那个词，就很尴尬。后来我们就采取了一个办法，是我把所有可能常见问到的这种行为测试的题呢都总结下来，然后用英文写到纸上，大概总结了有30多个案例的样子，然后把它一道一道去背过以后，在面试的时候就会显得很熟练，那这样面试的成功率也就会高一些。后来我在美国找了2段的实习，自我感觉还比较有成就感。 嗯，是什么样的实习呢？ 一个是在我们学校内部去做一个网页的这种迭代，相对有一点偏技术，还有一个是做一个美国的一个新的体育创业类的公司，做华人市场的那个开发。 嗯， 事实上那个华人市场开发的话，还是对我而言成长蛮快的。因为我要去熟悉叫 Chinese American 这批人，那我要去熟悉他们的一个喜好，他们可能表面上长得很像中国人，但是未必是中国国籍和接受中国文化。 嗯， 那要走进这批人的生活，去把我们的这个产品销售给他们，其实也是一件有挑战但是很有意思的事情。3个月下来，因为那个公司只有我一个有这种中国文化背景的人，我们当时是卖一个乒乓球球拍，大概是做了销售额提升了30%这个样子吧，所以整体下来还是非常有满足感的，在这段经历当中。 嗯，那你的这段经历，或者是你在美国留学的这些经历，对你现在的工作，你觉得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事实上最直接的帮助是我第一份工作是在我回国10天以后就去报到了。因为大量的面试工作都集中在了美国的那段时间去面，最后我过了终面以后就去报到了。我觉得 这是能够节约我时间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手段，因为通常我们回国的这些应届毕业生都要等好久才能找到自己想要的工作，而我在美国的实习经历包括我的一些面试的技巧可以帮助我迅速的找到一个想去的工作，那这是我觉得最大的一种收获吧。然后可能更延伸出来的一个收获是因为当时的准备然后让我的表达欲望会比较强烈，所以有的时候会去给校友做一些分享啊，包括今天来到这里都是拜当年的这种锻炼所赐吧。 嗯，当年为什么会一下子面试了那么多个地方？ 因为我们的那个圈子大家流传着一个故事，如果你没有找到实习和正式工作，那说明你投的简历还不够多。事实上回头看可能是在安慰自己，因为只有这一个指标是我们能控制的，而其他的指标都是交给对方去判断的。那如果100个不行我们就投到200个，如果200个不行我们的目标就是400个。事实上确实有师兄在投到不到300个的时候找到了正式的工作，也是一段蛮励志的故事。 那个时候为什么没有想过要留在美国呢？ 因为我喜欢跟人沟通，喜欢这种社交的感觉。那说的通俗一点，我喜欢晚上有人陪我去撸串，然后去撸串的地方。对，而不用自己去做这种烧烤，过自己那种日子。我喜欢这种感觉，所以就回来了。事实上我的同学当中跟性别还是有一点关系，那女生可能更喜欢留在美国，而男生绝大部分比例的人都回到国内来发展了。 你很喜欢跟别人在一起，但是你在美国的时候我看照片都是自己一个人，比如说这张就连人都没有出镜，就只有这个酒瓶，这个是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这段故事就是我有一段特别苦涩的找工作的经历，而那段时间其实所有人都在找工作而未必在学校，他们或许飞到其他的美国的城市去面试，那或许回国来经历一段实习，那个时候就没有办法去融入当时的那个圈子里面去，所以每一个人都各自为战，那又要在重压之下去投简历去改简历去做网申，那又要有一种放松的渠道，所以当时就买了一桌子的酒，然后尝试去培养自己一个爱好，也就是白天投简历晚上自己来调酒喝，然后调不同的酒，把自己灌得有一点微醺的状态，睡一觉第二天起来又信心满满的去投简历。 那最后呢，最后调出来了自己想要的那个口感吗？ 确实调出来了，因为我是照着长岛冰茶的那个所有的配料去做的，但是人比较实在，所以把烈酒都放了很多。除了把自己容易喝多以外，只要来去过我家的哥们儿，差不多两杯就能放倒他。 基本上都喝多了。 对，是这样的。 所以你回来有没有把这种技能再延续下来呢？ 本来想去尝试做一些简单鸡尾酒的这种调制的工作，比如说伏特加加橙汁，然后去调配，但是没有当年的那种兴致和时间去买那么多酒在一起去调。但事实上在后来的比如说相亲啊或者认识新朋友这种过程当中，这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兴趣点。就是问你爱好是什么，那我会说我有的时候会喜欢调一点酒喝。 说到了相亲，我知道你经营了一个相亲的群是吧？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是出于自己的，是出于自己的需求吗？ 事实上本身建群的时候是出于自己的一个需求，然后我和我当时的一个实习的同学两个人一起发现周围有很多的单身，然后他们条件都还不错，那这样的话我能不能组织一个群，然后把大家拉进来去让大家彼此认识，增大这种成功的概率吧。所以就建了这样一个群。事实上在发展了一年多的时间，这段时间当中吧，我介绍成了有三对情侣，然后有一对大概在10月份会结婚，所以其实还蛮有成就感的。 对，那这中间有什么样的故事吗？应该维护起来还挺难的吧？ 维护起来，对，确实需要一定的精力。那在100人之前的时候，其实我是选择了一种放养的状态。那就比如有人发广告的话，会去跟他讲一下，警告一下，我们这个群还是要保持高质量的这种谈话，那不要发广告。到100人以后的时候，其实涉及到一个热群的问题，因为大部分的群其实都会慢慢的死掉。只有比如说100人的群，可能有20个人在说话，其他80个人也不退群， 就在那看。 对，他只在那看。那这样的话，我就会采取比如新进群的同学要发一个红包，那红包是象征意思的，然后让大家来抢一抢。那这样抢到红包的人他还好意思不说话吗？对，他不好意思的话，我们这个群就热起来了 啊，就有话题可聊了。 对，是这样的。 我们看到你还给大家带来了一首歌哈，叫做《南山南》。 那么这首歌你有什么样的故事在其中吗？ 事实上是因为有一首歌咱们这边当时找的时候没有找到，所以就选了这首歌。两首歌都跟感情有点关系，是我们刚到美国的时候涉及到感情的一个问题，然后会有很多的同学选择了分手，和国内的女朋友分手啊，和其他国家的对女朋友分手啊，都会有这种情况出现。事实上当时很多同学都处在一种内心的道德感和这种残酷的现实之间的一种抉择吧。那个时候我们流行的一句话就是白天不懂夜的黑，然后因为美国和中国有12个小时时差，所以确实有的时候两边会难以去理解。然后男生在喝酒以后就会去唱《南山南》这首歌，去抒发自己内心的那种不畅快的感觉吧。对，所以选了这样一首歌。 那我们下面就来安静的听一下。 他说你任何人称道的美丽，不及他第一次遇见你。 接着刚才那个话题聊，就大家在面对这种异国恋的时候选择了分手是非常需要勇气的。那个时候在国外选择分手可能跟在国内不一样的状况，因为你周围的人会很少，然后其实想去获得这种理解，想去抒发情感会变得非常的难。那讲两个故事吧。我有一个朋友分手的时候是他最后选择了喝酒的这个方式。一个非常不能喝酒的男生，然后和他的室友两个人买了两瓶的杰克丹尼，就是非常烈的威士忌。然后每个人喝了差不多有一斤半的样子，然后第二天再去做 presentation， 这个过程就显得非常的有一点有趣，也有一点苦涩。 那我们就看到他在讲台上，因为胃里已经吐空了，然后这个情绪也非常的低落，但是在讲台上要去抒发一段情感，去表达自己对于我们那个主题当中人物的一个感恩。那他双手扶在讲台上，然后稳稳地扶在那里，但是身体还是会晃，能感受到内心的那种苦楚，加上又必须去做现在那个课堂作业这个事情的这种矛盾的这种感觉。 嗯， 所以其实在美国失恋的时候会把这种痛苦放大好多倍。 嗯， 那当时我们这帮哥们儿在走出这段失恋的经历当中以后，还是最终获得了这想要的这种感情，也有很多学生在经历了美国的那段时间的恋爱以后，最终走到了婚姻的这个殿堂。其实某种程度上说也是蛮幸福的一个过程，因为在那种孤独的状态当中去寻找自己想要的感情，往往可能是自己真正的去适合的这种感情吧。 嗯，那还有另外一个朋友呢，你应该说的是两段故事吧。 对，还有另外一个朋友就相对而言更幸福一点，那其实是在美国国外的那个女朋友已经谈的还 OK 了以后，然后跟国内那个分手的，可能有些女生听到会觉得有点渣男。那我们那会儿也会觉得这样有一点不道德，但事实上在那种环境当中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理解吧，因为确实是他既不想跟国内那个分手，因为感情会比较有了很多的这种积淀，然后难舍难分，但在美国的那个环境当中又需要一个人去陪伴，所以在这种环境当中我觉得是海归特有的一种需要被理解的这种情况吧。 嗯，那你觉得在所有的海归这个群体回国之后啊，你觉得他们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工作和生活当中遇到了很多的海归，然后大家会表现出不同的状态。有一批人会觉得哇，我国外回来了，长了很多的见识，会有很多的特点吧，比如说生活当中会小资一些，我就不爱喝白牛二，我就爱喝威士忌，然后我没事就爱去那种文艺气息比较浓的酒吧，啊，这是一些爱好。那还有一批海归就会觉得自己一定要更加的接地气，然后让自己走向另外一个方向，就是去体验那种传统的东西，比如说去喝豆汁儿啊，比如说一定要喝白牛二撸串这种感觉。那我觉得这个群体好处是可能见过了更多的世界吧，所以会更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然后在面对一些诱惑的时候呢也会更加的冷静。比如说有的时候会涉及到我们谈一个合作方会有类似有可能会谈回扣啊这种，但大部分时候我们都会选择拒绝，因为其实自己也见过了很多的世面，不想因为这种小的事情去断送了自己的前途这样。 嗯，那想给最后一个问题啊，想给正在读大学的朋友们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呢？ 建议的话我觉得首先是要清楚自己未来想要什么。那大一大二的时候其实是一段非常好的时光，那我可以尽力的去体验，比如说参加不同的社团，比如说去谈一段恋爱，比如说当然找实习还有一点早，比如说我去学一些有意思的课程也好，培养一个爱好也好，像当时我有同学去弹吉他也有同学去学钢琴，有同学去练播音，像曼宁这样肯定就是当时有这种爱好然后把它变成专业了。那前两年更多的是体验，那后来两年一定要想清楚自己的方向，其实无外乎方向上来讲就三类嘛，我们或许选择出国是对的路，那或者有一批同学去选择就业，那就应该开始找工作了，还有一批更有魄力的同学呢可能就会选择去创业。那这里面也有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是我同班的一个同学，本科的时候他大学毕业的时候挂了19科，老师已经放弃掉他了。 19科？ 对， 那不应该被退学了吗？ 还好就是让他坚持到了最后，没有拿到毕业证。 嗯， 对，但他当时赚了400万，本科的4年赚了400万，然后开了一辆车过来把自己所有的东西拿走，继续自己的创业的这段故事。 嗯， 其实也是蛮有特色的一种经历吧。那只要我们想好自己的路，我觉得坚定的走下去，终归还是能找到一条比较快乐而且相对成功的这个路径吧。 嗯，你觉得最主要的问题就是首先要知道自己想要的东西是什么。 对，一旦你知道想要了，然后你有了欲望，你就会想1000种、10000种办法去想办法得到它。那我觉得这是一条比较合逻辑的路吧。 嗯，那这个路上你觉得最难的是什么呢？ 最难的是在 自己想象和现实不同的时候，去克服掉现实当中的这个困难。比如说像我刚才提到的，我买了一堆书，然后我交了中介费，我觉得哎，有一种满足感，我离美国特别近了。但事实上中间那个过程中，你还需要每天去图书馆去经历那种不断的练习，甚至有的时候我练习的很久，很刻苦，但是最后成绩不好，那还要继续从头再来。那这个过程当中是需要去克服困难，去挑战自己的。 嗯，好吧，希望在听我们节目的所有的有梦想的大学生朋友们，或者是其他年轻的朋友们啊，如果有梦想呢，一定要去为之努力，并且希望你能够克服这其中的一些困难啊。我们的节目呢来到了12:56，马上就要结束了，还是非常感谢我们今天易伟为我们来揭秘他的这个留学生活哈。后面呢你将会听到的节目是潮流梦工厂，那么我们在后天的时候哈，会给大家请上一位全新的嘉宾，希望大家哈，同时要锁定我们的青春联盟，锁定我们的 FM982。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谢谢大家，拜拜。 谢谢大家。 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